第134集，乌贤蝉没有跟进来，又或者是跟丢了，这两种猜测产生的后果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认真完成游戏的人群在逼近，试着找出我们这两个小叛徒。眼看着乌贤蝉指望不上，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，算了吧，还是别让他跟进来了，要是丢在这里更危险，我更找不到。仓库的铁门被非常有礼貌地敲响了。在这善恶颠倒的世界里，这有礼貌的敲门声更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。 你待在这儿别动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白无山，他的状况算不上好，魂魄已经有些透明，隐隐有要消散的趋势。我狠狠心咬破了自己的指尖，把手指塞到他嘴里去催促他，快吃。这地方法术用不了，老公召唤不出来，手机也根本就不会有信号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还好我被拽进来的时候是完整的肉体，也跟着进来了，才有了这聊胜于无的新鲜血液。白乌山皱了皱眉，小狗似的舔了两下我的手指，轻轻摇头示意够了。我看见我的血液在他体内化开，就像滴入水池的墨水，迅速充盈了他的身体，让他变得不再那么透明。我这才松了口气啊，趁着他不注意，把渗出来的血珠抹在他的胸口，看着我的血慢慢的渗进去，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不愧是我就是最屌的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别怕，就待在这儿，一会儿安全了我再回来找你啊。我决定以身为饵，去引开外面这些食人鱼。趁着他没有反应过来，我快速打开了门，反锁，与人群面对面。他们面无表情，目光之中也没有一点光，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几乎就要与我脸贴着脸。为首的那个人忽然对着我笑了起来，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。他缓慢地举起了手中的匕首，柔声问道，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给我好不好？ 那刀尖闪着寒光，向着我的眼睛猛然扎了过来。我往下一蹲，躲过那把刀，向着边上跑去。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做了个鬼脸， 来啊，来抓我呀，你们这群大傻逼。 诚然，骂人确实不断，但我不知道除了这句话还有什么能引诱他们追捕我。我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后面追。过了几道街，我渐渐甩开了后面的人，喘息了一会儿，开始绕着建筑物往回跑。这一来一回跑出去了几公里吧，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，马上就要蹦出嗓子眼了，喉咙里也传来了阵阵的甜腥味，腿在机械的运动，带着一种奇异的运动时的快感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等到跑回仓库，我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胃里翻江倒海。走到仓库边上，顺着窗子往里面张望，白乌山果然乖乖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松了口气，敲了敲窗子，示意他把门打开，我好进去。他不理我，我皱起了眉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于是我又重重地敲了敲窗子，他仍然呆坐在那里动也不动。我忽然发现了不对劲儿，白乌山甚至连眼睛都没眨过。我慌了，摸索着我刚才锁上的门，找了块石头把门锁砸开，进去之后直奔白乌山面前。他或许还有一息尚存，至少眼珠子还是跟着我转了转，可他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，脖子甚至都无法转动。现在的他正在逐渐变成一块镜子，一块坐着的人形的镜子。我不敢碰他，怕他就这么碎了，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，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流了下来，十分狼狈。可我顾不上眼泪，我摸索着他变得扁平的脚，用锋利的镜子边缘划破了我的手掌，忍着疼痛把手掌上的鲜血整个涂抹在白乌山镜面化的身子上。镜子从中间产生了裂痕， 快速将我的血吸了进去，而后猛然炸开，有那么几片碎片擦着我的脸划过，留下了几道细微的伤痕。白无山猛然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，惊恐地望着一地的镜子碎片。 不怕了，不怕了。 我哆哆嗦嗦地安慰他，手心钻心的疼，血止不住地往外喷。 没事没事，我再不走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待着，好不好？ 月亮落了下去，太阳升了起来，镜中世界天黑了。在这里，月亮负责发热，太阳负责照明，人们以善意为恶意，不听话的人会被变成镜子，这是我们经过观察所得出的结论。我脱掉上衣，把衬衫撕成一条一条的，让白无山给我包扎手上的伤口，自己则精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。在这里啊，我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总算是切身实际地感受到了疲惫与饥饿，还有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疼痛感。此时此刻，我无比想念吴闲禅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吊砖，又觉得有些庆幸，他没来也好，就不用看着我这副狼狈的样子了，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每一次都冲在前面，挡在我的身前了。等我这次平安回去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夸一夸他，也要告诉他，我真的很想很想他。告诉他以后遇见什么事，也不要自己往前冲了。为了保持清醒，我哑着嗓子问白无山：“讲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白无山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，满脸颓废。 那天我哥回来，我给他做饭，吃完了饭，我哥去刷碗，我去洗手，然后我就站在镜子前面，里面的人跟我说要带我走，说这世俗容不下我跟我哥哥，但他那里能容得下。他引诱我，问我想不想光明正大的嫁给我哥哥当新娘子。 这愿望是每一对相爱的人都想实现的愿望。白无山咬了咬嘴唇， 我说不想，我想叫我哥来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最近在查案子，可能查的就是个灵异的案子，可是我喊不出来。那个人跟我说，既然我不肯自己去，那么就由他来亲自动手。我被操纵着走到阳台，跳了下去，随后魂魄就被抓了进来。 你在进来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全是人脸的屋子里吗？ 他闭上了眼睛，像是在逃避回忆。 是的，我拿到了一把血淋淋的钥匙，又在一个婴儿眼里找到了钥匙孔，然后我就被送到了这个世界。他们要我杀人放火，我没有这么做，然后你就来了。 看样子那间屋子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必经关卡，外面静悄悄的，我没有丝毫的头绪，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爱人，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一个急切的脚步声，随后一个人撞开了仓库的门滚进来，他连滚带爬的在空气之中嗅闻着什么，像是确定了一样，直直地冲向了白无山。这个人是满脸血污的白沧海。 你怎么进来了？ 我吃惊地站起来问道。他没有理睬我，一直在抖的手摸上了白无山的脸，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白无山的嘴唇，然后吻了下去。这是一个窒息一样的吻。白沧海几乎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疯狂地确认自己弟弟的存在是真的。一吻终了，白沧海颤抖着说道： 不怕，哥哥来了。 你怎么了？我望着他紧闭的双眼下那两道血痕， 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转向了我，笑了笑，并且睁开了眼睛。